亲切的声音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。健康加油站。 健康是一，事业、财富、家庭都是后面的零。 健康是人生半径，半径要长，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。 健康加油站，活力常相伴。 健康加油站，活力常相伴。各位听众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。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。12月1号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。艾滋病、象牙塔这两个词啊，看似很难被联系在一起，然而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的艾滋病疫情上升却非常的明显。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，公益话剧《为爱发声》首次进行了正式公演。该剧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学生小虎的视角出发，带领着观众体验了艾滋病对于一个青年的残酷打击。剧中有大学生小虎万念俱灰的痛苦和磨砺，有他对于欲望和人性的反思，当然还有亲人之间的裂痕以及伤痛，更有小虎重拾希望、涅槃成长，同时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表达敬意的情节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部话剧的现场录音。 11月3号，深秋。今天也是大学生小虎的生日，但此时的小虎却一个人呆坐在窗前，静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，望着那一片片枯黄的树叶，小虎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宿。整个空气弥漫着死一般的沉寂，直到一通电话打破了这沉寂。 喂， 小虎啊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这两天呢，赶紧准备一下纽约艺术访学团的资料，同时啊，准备一个健康证明。我们学院呢，准备让你作为学生代表在交流会上发言呢，赶紧练练口语，听到了吗？ 听到了。 好好啊，那就这样啊。 接完电话的小虎走进了红丝带之家，护士长欣然微笑地看着他。 我们导员让我准备出国艺术交流的资料。 那是好事儿啊。 可出国需要提供健康证明。 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之前也有病人现在已经在国外留学了。对了，你同学是不是说今天要给你过生日？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躲着他们。 我还是没法过心理这一关，我不敢想象他们知道真相之后会怎样，甚至我之前都觉得得这种病的人都是不干净的，可我孟哥怎么还不给我回电话呀？ 你先别着急，说不定他最近正在忙工作。 检测出阳性后他就一直在忙工作，他肯定是在躲着我。 先别急。哎，你看这不来电话了，接吧。 喂， 小虎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。喂喂，小虎，喂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 没事儿。 没事儿就好，今天你过生日大家联系不上你就散了。不过陈磊还和我在一起呢，你还出来不？你要是出来我们都等你。 不用等了，你让李默送你回寝室吧，我先挂了。 哎，小虎生日快乐。 你那个女朋友小雪， 只是关系很好的女同学， 感觉她对你还挺有感情的。 感情这种事谁又能说得清呢？其实我跟小雪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可是她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我也想过要告诉她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 其实有时候那些真正爱你的人 他们有权利知道真相。 我还是不敢。欣然姐，什么是爱？ 你觉得呢？ 父母对我的爱， 是亲情，是一种爱， 可那种爱留不住我。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我跟别的男孩不同，我的未来不属于那个家属大院，所以我很努力的学习，终于考上了美术学院，来到了这个城市。这个城市绚烂的夜色，缤纷的灯光，无数个成功的传说，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从田间地头来的毛毛虫。一切的灯红酒绿对我来说是那么新奇刺激，一座座拔起的高楼，外形靓丽的男女让我血脉奔张。我可以收获完美的人生，完美的事业，完美的爱情。我也想成为这华丽光影中的一道风景，都市传说中的一个篇章。是的，那个在我心中蕴藏了多年的种子终于发芽了。我这个田间地头的毛毛虫终于可以变成一个翩翩的蝴蝶。 明明是一群蝴蝶简单的想要追求快乐，他们以为前面是光，最后却被陷入无边的黑洞。虽然艾滋病现在已经算是一种慢性病，但除了终身服药，更可怕的是世人对于这种病的污名化和恐惧心理。很多像你一样优秀的孩子，他们被贴上标签，受人歧视。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，我每天都在想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这种不幸终结，可我觉得我自己太愚蠢。 欣然姐，可是你真的很善良。 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心里祈祷，可小虎你知道吗，当我有一次跟一个病人再次聊起他感染艾滋的经历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或许有的人是把欲望和爱给搞混了。 对，我所说的更准确是欲望。欲望真是一个坏东西。 小虎啊，你知道吗，其实在我跟很多病人接触的过程中，我慢慢发现欲望可能真的像是一种不可抗力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诱惑，好的坏的，我们深陷其中分不清真假，他们就像是可以席卷一切的风暴。我甚至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一种绝望，我每天接待各种病人，参加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，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艾滋病真的能够被控制。小虎，你也好，他也好，你们需要的是自己找到如何停留在暴风中心的智慧。 会的，您就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，而我渴求的不是欲望，而是真爱。 你想要获得真爱，那你就必须要做一个幸存者。 幸存者。 小虎被查出患上艾滋病已经有3个月了，在这3个月里，小虎的爸妈内心忍受着无比的煎熬，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那个在灯红酒绿里肆虐的病魔怎么就缠上了他们家的大学生儿子。为了给小虎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、隔离外界目光的安全环境，小虎的爸妈辞去了原本稳定的工作，来到了小虎上学的城市，租了一间房子安顿了下来。但就在这间出租屋里，隔离掉的又岂止是外界的目光啊。 妈，你看新闻写的，这个人单位体检查出艾滋就被辞退了，我怕我找不到工作。 小虎啊，你就别瞎想了，谁说得了这个病就不能找工作了？妈给你保证啊，只要你把书读完，妈立马托人给你找个好工作。那陈医生不还说了吗，只要你按时吃药，预期寿命 和正常人差不多。 真的能正常吗？我真怕吃着吃着就耐药了。 没事儿，现在市面上研究这个病的药那么多呢，这几种不行咱就再换别的。那免费的不行，那不还有走医保的吗？小虎，你放心，就算是自费，妈也不会耽误你的病情的。这水都开了，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 火锅，好久没一家人一起吃了。 对，一家人啊，一起吃。啊，小虎啊，你把那窗帘拉上，妈去把灯打开。 开灯就开灯，拉什么窗帘啊？ 别让他们看见你了。不是，小虎，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妈的意思是说，他们…… 我回来了。 爸回来了， 看看，这么多好吃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 袋子给我吧。 啊，不用。啊，你就等吃现成的吧。啊。哎，小伙啊，我看这时间都快到了，哎，赶紧把电视打开，健康频道啊。 这个小锅是， 哦，专门给你买的。今天咱们一家人不要在一桌吃吗？啊，哎，红霞，红霞，哎，你是不是忘了给小虎拿筷子了？ 什么？ 小虎的筷子。 老赵啊。 哎。 那小虎，就非得用那根系红绳的筷子吗？ 你看看，这不是咱们之前说好的吗？ 妈，拿来吧。毕竟我是个病人嘛。 哎，你看看，孩子都这么说了啊！哎，去拿啊！哎，这专家说了，这传染病他不能忽视，何况我们家小虎他得了是这…… 你小点声吧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 好了，我们吃饭吧。 啊，吃饭，吃饭啊！ 哎，小虎，你这个小锅水开得慢，待会儿啊。把肉煮熟了再吃，你抵抗力差啊。 妈，我现在小四水平和正常人差不多。 那就更得多吃点肉啊，增强抵抗力。 哎，小伙啊，你吃的那个药里边可能有的会导致啊血脂升高啊，我听专家说常喝三七粉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啊，像这个肉肥的这些啊少吃点啊。 我现在血脂正常，我还是个小伙子呢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还记得咱老家那个李阿姨吗？ 啊，就是楼下的那个。啊。 对，楼下那个李阿姨，她女儿啊都快30岁了，这不马上得结婚了。听说呀，那新郎官比她女儿还矮半个头呢。 那个， 这结婚？你说结婚？哎。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看那个艾滋病的专家说呀，说这个艾滋病的病毒载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，哎，是可以正常结婚生孩子的。 啊，对，那个李阿姨说了，她说，她说让咱过几天回去，我就说小虎重感冒，咱就不回去了，回头我把红包发给她。 哎，对对对。小虎啊，你别多想啊，好好养病，等你把病养好了，哎，你也可以找一个女朋友去。啊， 对，来来吃饭。 哎呀，都被你们说晕了，这不是身体的事儿。 怎么了，这孩子？ 怎么了？头晕？是不是药有抗性？妈给你揉揉。 哎，你看看，我就说嘛，哎，是不是除了头晕，夜里还经常做个噩梦什么的？没事啊，爸上次看一个养生节目，有一个专家给了一个安神的方子，哎，据说特灵，爸明儿给你抓药去。 我都说了，现在吃了这个药没什么反应，这 这不是身体的事儿，我的精神也没问题，而是你们有认真的在听我说什么吗？ 我们这不是在听你说吗？你看这孩子，是他自己说头晕的。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！你想说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 以后别提让我找女朋友的事了，我吃好了。 回来，刚吃几口你就吃饱了？你看看这孩子，现在还说不得他了。 小虎，来来来，坐下再吃几口。你吃这么少，妈不放心。不说了。 洪家小，这个孩子，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他。 你是从来就不懂。 我不懂。是，我是不懂你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得的这个病，啊？我回回问你，你跟我支支吾吾的不说实话。我问你妈，你妈也跟我装糊涂。你们两个人都不跟我说，让我怎么懂？ 跟你说你也不懂， 怎么跟爸说话呢？ 谁呀？ 啊，红霞。去看看。 小虎妈您好，我是红丝带之家的护士长欣然。啊，这位是我们陈医生。 你好，小虎的主治医生，我姓陈。 陈医生你好。哎， 你好你好你好。 哎，陈医生，久仰大名啊。 嗨，别客气，我们今天啊就是来看看小虎。在家不？ 当然当然。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请坐。 哎， 你说这孩子也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来来来，一起坐下吃个饭吧。哎，红霞给客人拿筷子。 这吃火锅呢，这还好家伙，很丰盛嘛。啊，哎对对对，这个我们医院啊还真是有规定，不能在病人家里吃饭。不过今儿这顿饭我们赶上了，要不然欣然咱在这儿吃。 行，那我们就恭喜不如从命了。哎， 对对对，这行，别客气别客气啊。哎， 对对对， 快请坐。 小伙啊，这是你的筷子 啊？ 你这筷子人参做的，上面还绑着红绳，怕它跑了啊？ 嗨， 这什么意思呀？ 您开玩笑了，这不是这专家说传染病人最好用单独的碗筷，以免交叉传染。哎呀，小虎他又是这个病。哎呦， 专家说的。哎，我算专家不？ 瞧您这话说的，您当然是专家了。 行，那二位要是拿我当专家的话，我也说两句。哎， 您说。 行，其实啊，你们两位这心情我特别理解。 哎，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当年我去法国留学，那个时候啊，我本来是想学抗生素的。但等我到了法国以后才发现，那边的门诊啊急诊80%-90%全是艾滋病人。当时咱没接触过呀。哎呦，跟他们接触完了以后，我戴两层手套啊，接触完了回家心里还别扭两个月。 那可不是嘛。 但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工作，最后科学告诉我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用一双筷子，用一个碗，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。你说你们这个把家里搞得这么黑咕隆咚的，还绑上红绳，你们有想过小虎的感受吗？ 而且咱们小虎啊是个聪明孩子，在发现危险之后呢，自己就主动做了检测，后来又找到我们，及时的吃了药。所以小虎的各项身体指标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差别。 老赵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两位医生都说了，咱跟小虎一起吃饭没事儿。咱 红霞，怎么你也这么说呀？你说我们辞了工作，从老家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地陪着小虎到这个城市来，为什么？我们就是要陪着他，照顾他。没错，我是怕，可我怕的是，万一我们两个人也传上了这个病，有个什么好歹，谁来照顾他？ 哎，好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们放心，只要平时正常的生活接触， 没问题啊，不会传染的。 那您说小虎以后的治疗，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？ 如果一定要说注意些什么的话，我觉得小虎需要你们更多的包容和无私的爱。就这样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们和小虎一家人吃了一顿热腾腾的火锅。一开始小虎用小锅吃，到最后大家一起用大锅吃。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小虎爸爸妈妈里眼睛里的东西在发生着改变，从最初的困惑、迷茫、放散，开始慢慢的聚拢，甚至有了光芒。没错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，让这一家人又变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 这顿饭是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真正在意的不只是孩子是否健康的问题，而更深的层面，我是以我自己的意志来要求孩子，却往往忽视了孩子真实的感受。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终究是不同的，不管他健康与否，他都有他自己做选择的权利。 通过这顿饭让我明白了，其实我并没有奢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多大的名利、财富和地位，我只希望他幸福快乐。刚刚知道小虎得这个病的时候，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。我不知道周围的人会如何看待他，这个世界将会如何看待他。我只是想保护他。 看着小虎妈妈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的孩子啊，你将来会有怎样的人生，妈妈不能替你做选择。但你将来会来到一个怎样的世界，妈妈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它变得更好一点。 这顿饭虽然外人看来没什么，可对于我来说，拯救了几乎分崩离析的家庭，给了我父母巨大的精神支持，让我们一家人的心再次融合。有了父母的相伴和精神支持，我可以更加积极地迎接自己的人生。 艾滋病患者大学生小虎的原型拿到了8个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，同时在父母的祝福下找到了自己的伴侣。 疾病面前人人平等，这些年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，练就了我的一颗平常心。我是一个医生，医者仁心，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，给每一名患者以生的希望和勇气。